镇静地在门口的空地上等待着加纳官员进去通报恩克马鲁总统。过了一会儿，恩克马鲁飞快地迎出来，把中国客人们从黑洞洞的枪口下接进了门内。这也难怪，行刺恩克马鲁的人就是被美国等国收买的加纳警察，他们不得不在这一时期利用军队来提高戒备。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发现，这位加纳总统身上穿的却是一套极为简朴的中山服。原来1961年8月中旬恩克马鲁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领导人穿的中山服很是欣赏，当时周恩来就曾指示有关部门给恩克马鲁特做了一套。周恩来还陪同恩克马鲁去了杭州、上海参观提问，并签订了中加友好条约。这次恩克马鲁特意穿着中山服出来迎接周恩来，既表示了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又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进得屋来，恩克马鲁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马鲁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了。年轻的总统异常感激，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为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马鲁在城堡里举行了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杀恩克马鲁总统的卑鄙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恩克马鲁还亲自带着周恩来参观了他所住的这座奇特的奥苏城堡。加纳从1974年开始就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入侵，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卖奴隶，残酷地剥削压迫加纳人民。奥苏城堡就是殖民者留下的建筑，地堡地下直通大海，室内存放着当年殖民者整治黑奴用的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看了以后被重重地震撼了，世上还有这等殖民主义的酷刑和监牢。为了冲淡殖民主义留在地下室里的恐怖气氛，恩克马鲁又破例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上的楼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除恩克马鲁是黑种人外，恩克马鲁把夫人介绍给周恩来认识，并亲切交谈。这样的礼仪是极少的，因为在非洲只有自家人才能看得见家中妻子的容貌，可见恩克马鲁没有把中国贵宾当外人。从楼上下来，周恩来特意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桌案。知道恩克马鲁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便提议与恩克马鲁赛一场球。两人愉快地操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总理的卫士长程员工做副裁判。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虽然两个人的球技都不算高，但这场球意味深长，当时就有人赞叹，这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在国际乒乓球赛史上应该占有辉煌的一页。在恩克马鲁处境艰难、十分危险的时刻，周恩来提出了如此轻松的建议，他深远的政治含义，世人是不言而喻的。恩克马鲁的紧张心理，这时也得到了极好的调节。以后的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他劝恩克马鲁，为了安全起见，你不必到宾馆去回拜， 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刻处处表现出来的体谅和照顾，对周恩来的这种巨大支持力量和慰藉，恩克马鲁甚为的感激。他也知道这件事在政治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为此恩克马鲁在会谈中对周恩来说，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过去我们也有客人，您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做了仔细的分析，所以您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极深的记忆，以后他多次提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特殊情况下访问加纳的消息立即被早已云集加纳的记者报道了出去，这件事在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代表团访问加纳后，立即就有几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邀请。遗憾的是，1966年初，恩克马鲁执意要去越南调解越南战争。2月24日，他途经北京并进行访问时，加纳国内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在这之前，周恩来就曾劝他不要离开首都阿克拉，但他既然来了，国内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周恩来又提出让他留在北京。恩克马鲁婉言拒绝了老朋友的真情，因为中国离非洲太远了，他还是经莫斯科去了几内亚。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予了他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名誉称号。首访非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周恩来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尽管对于中国有限的财力而言，中国的援助数额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并不算多，但却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援助真正是用来扶助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即用在刀刃上。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建立起来，一些国家的编织业、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的援助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无私、互相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点受到受援国家的高度赞赏和感谢。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彻夜未眠，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受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对外的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进入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了。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对加纳总统恩克马鲁进行了两次单独会谈后，晚上从奥苏城堡回到住处，仍在思考，不能入睡。明天将是访加的最后一天，是时候的宣布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了。当晚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援外原则八项。一、平等互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者是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论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份提纲笔迹苍劲有力，内容简明扼要，虽然是用来做全面阐发的提纲， 但其中完整的内容经过一夜的酝酿思考，已经存入周恩来的脑海中。第二天，周恩来与恩克马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他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与恩克马鲁谈完已经是晚上7点钟，当晚周恩来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提问时正式地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外援八项原则，一个完整的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举措就在这里正式出台了。1月16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加纳，前往独立后选择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马里共和国访问。在这里，周恩来再一次详述了中国外援八项原则。1月21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正式写入了上述八项原则。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就要离开马里共和国。临行前，他在首都巴马科机场发表了一番讲话，并说道：“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天繁荣和富强起来。”说完，他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首访非洲，许多国家都在赤道附近，北京的寒冷，代表团成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相反，他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炎热。再加上非洲人民的热情和友好，又给天气的热度加了温。几内亚共和国面临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的国家。1月21日上午，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火炉。在科纳克里的欢迎人群中，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塞古杜尔。这位几内�亚总统当月刚过完42岁生日，但他早已是非洲杰出的有远见的政治家。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共和国独立以后，他便设法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9月30日，在中国庆祝建国10周年前夕，他委托教育部长转告周恩来，几内亚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外交代表，从现在起，几内亚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外交代表。次年4月，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科华到任。9月，杜尔总统应刘少奇主席邀请，政府代表团远道而来访问中国。周恩来参加了接待杜尔并与他会谈的全过程，还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和几内亚友好条约上签字。那年，周恩来陪同杜尔总统从北京到上海访问，他们一起下工厂参观生产情况，走大街视察市容，进工人住宅慰问，到少年宫联欢，途经交谈，相互了解，建立了初步的友谊。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以后，塞古杜尔领导的政府发表了有关解决冲突的4项主张。中印双方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天然边界线后撤20公里。双方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杜尔明确表示谴责任何外国的干涉。这些主张反映了坚持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10万人民的正义呼声，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当年10月13日，周恩来致电塞古杜尔总统，称几内亚政府的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 合理的主张，同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又加深了一步。这次周恩来访问几内亚，与杜尔可以说是老朋友见面，格外的亲切。在访菲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的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炮，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群众的欢迎方式更是热烈。按几内亚方面的安排，在机场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美景别墅。敞篷汽车共有4辆，杜尔总统陪周恩来乘同1辆，其余3辆分别由几内亚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议会市长陪同陈毅、孔元、黄震乘坐。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了这样的一份报道：从机场到宾馆的15公里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群众夹道向周总理欢呼，中国几内亚有1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舞蹈，热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鼓声、巴黎风声以及各种其他的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了歌颂中国、几内亚友好的歌曲。在这热烈欢呼的场景中，周恩来和陈毅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地挥手致意。当车队行驶至卢蒙巴印刷厂时，热烈的欢迎达到了最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中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2名几内亚女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代表大家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传统赠送了几内亚出产的克拉果。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地开到位于海滩旁边的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安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里，直到观看各处都准备妥当后才慢慢的离去。杜尔总统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胆大而且心细，这些倒有点像周恩来的性格。他俩后来成为老朋友，也能说一些交心的话。当晚杜尔总统和夫人特意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称赞了几内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和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与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以陈毅副总理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慷慨好客的主人表示真挚的感谢。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的，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运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亲如一家。北京时间22:02。